五區公投，全民制憲，香港人用我哋自己嘅意志編寫我哋自己嘅憲法，將全民制憲呢個理念付諸實行。香港嘅本土民主反共呢個運動已經係勢不可擋，最後嘅勝利必然係屬於我哋香港人。 普羅政治，民聲起義。myradio.hk 唉，好熱啊！ 阿哥你翻嚟啦！ 哇，你都好炭喎，开住冷气搞紧咩啊？ 睇紧台长讲神秘嘢咯。 嗱，开冷气咧就要俾电费，听 my radio 咧就要俾月费，你俾咗月费未先？ 而家已经系月尾啦，你交咗月费未咧？未交嘅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拣选你想撑嘅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普罗政治学院将于今年7月1号摆设街站，大站位置为铜锣湾地铁站 E 出口旁记利佐治街。湾仔鹅颈桥消防局对面，湾仔循道卫理堂，而其他街站位置为天后兴发街入口、维园铜锣湾入口喷水池、铜锣湾轩尼诗道希慎广场、铜锣湾轩尼诗道集成中心以及铜锣湾伊荣街。到时将会推出最新款的五区公投全民制宪短袖 T 恤，售价为150元正，将会在71街站抢先发售，数量有限，有买趁手，记得嚟啊！ 郑重声明，敢怒敢言，满口胡柴，四眼哥哥郑锦满，四眼乜乜乜。 好，大家好，翻嚟第二节。咁今节咧就讲头先跑步啦，就唔系讲赢在咩起跑线，而家最新嘅讲法系赢在射精前。我开头睇都唔明白，真系完全唔明点解系。 因为你未考虑到嗰个生育嘅问题，所以你就唔知啊。但我知道，因為我俾人生育出嚟。 請你解釋一下點解係贏在射精前。 其實最主要都係講緊話個家長就要計啱個月份，咁樣就睇下佢要計到自己小朋友大概喺年頭就已經要出世啦。咁樣 準確啲嚟講就係一月。 係啊，或者左右啦咁。係。咁就會比你可能喺八月至九月至出世嘅小朋友係著數啲，就係因為佢就去到適學年齡嘅時候，佢嘅年紀就會大幾個月。咁但係對於小朋友嚟講，幾個月好大分別㗎啦嘛。咁可能就會喺呢一個學徒上邊就會比較有優勢啦。咁樣 哦，即係話即係呢個幼稚園收生啦，或者小學嗰啲，佢係比同年嘅小朋友大幾個月。咁亦都係因為咁，佢可能智力上啊，或者睇， 或者叫好叻啲咯，即系谂下小朋友其实过两三个礼拜，可能佢已经由识讲嘢到识讲粗口咁样噶啦嘛。 O K， 系啊，咁样咁，所以有嘅，有咁讲嘅。 哇，计到 尽嘅，但系网上面啲人就开始耻笑佢。咁你不如讲话计搵埋个叻啲嘅老公，咁样佢好似新加坡优生论咁样，即系个老公唔系聪明嘅，冇咁你再计多两钱，咁其实基本上你咁蠢，你已经冇得救噶咯。 原来赢在我开头第一次睇赢在射精前，我以为系啲即系改图啊，或者系改人哋嗰句说话， 系真 的。原来系背后一个咁样计算，真系。真係少留意，真 係。其實呢張圖，我覺得可以講嘅，即係攞出嚟討論嘅就係兩點嘅，就係、是、第一點就係原來仲有人睇緊大台啦，呢個 Facebook 真係有， 即係 TVB 出嚟嘅呢一個， 仲有人睇大台啦咁樣。我已經好多年冇開著嗰部電視啦，即係好耐冇開著嗰部電視，但係原來仲有人睇大台啦。咁而家有啲人都喺度討論緊呢個問題。另外一個就依然都係講，其實之前講過好多次啦，無論係你嘅節目定係其他節目。 或者在網上的討論都是講緊呢個香港的教育，但我覺得這個就帶出了究竟其實我們之前不斷講緊香港的教育問題，其實不是只是香港教育的制度有問題，基本上是連那班家長 都有 問題， 所以之前才有即係怪獸家長這個term， 基本上是那班人都不知道為人父母要是怎樣，或者是那個教育那個即是他們不知道怎樣去教育自己的下一代，即我不是說可能他們自己都未比他們上一代教育得好，這樣就前那兩集呢他阿 Ben Sir 就是這個歐陽偉豪教授呢有上過這個堂主的節目的， 我未聽， 是的我都未聽的，但是他這兩天呢就在這個就是他今天就在 Facebook 出了個 post 就是說就是說補習就是補這個學生呢，那其實不如補了個家長先，其實我真的很認同，就是我咁樣講，如果家長喺子女出生之前就開始為自己去準備好唔同嘅嘢，即係無論你所講話係學前嘅一啲訓練班啊，定係好似好簡單，幫佢買定 BB 仔衫，其實你話呢個係出於呢個家長對自己下一代或者對於子女嘅一種愛，或者一個想仔女過得好嘅心情嘅話，其實我覺得好好，理所當然嘅係好嘅。咁但係佢哋喺為子女準備好一啲，譬如話衣服啊，為佢改好個名啊，幫佢佈置好間房啊。為他準備定不少玩具啊，去到幫他報定一出世夠一歲就即刻要，或者啱啱識得爬就去幫他準備 play group 啊，夠兩歲就要去學小提琴啊，咁樣嗰啲嘢，咁呢一啲係中間嗰個範圍好大噶嘛，那個差距好大噶嘛，咁但係就係而家啲家長係。不識得去分辨咯，即係佢哋好盲目嘅，即係個個想 play group， 咁我都要上噶啦，冇辦法噶。即係佢哋成日都有講一句咁話，喂，我知道可能取多啲啊，咁但係人哋有，唔通我個仔就冇咩咁樣？即係講到自己好似好無奈咁啊，係啊係啊，你嘅仔係可以冇噶，你嘅仔冇都可以過得好好嘅，只不過係你唔識點樣令到你嘅仔知道自己冇嘅時候都可以過得好好，你唔識點樣令到你嘅仔發掘你嘅仔嘅。 潛處 係啦，而盲目去跟隨全世界嘅人都一定要去揾呢個地方。 係，同埋我第一個印象聽呢一句説話，再睇翻原來背後有呢、這個即係入學嘅嗰個月份嘅計算咧，希望係俾同年嘅小朋友嘅同學仔係因為大佢幾個月喺 聰明啲， 係啦 ，physically 聰明過佢啦。咁其實真係就係、是。可以 不如留一年， 唔係就係、是、好明顯嘅就係、是引證咗一個諗法、就是，就係家長其實佢即雖然我諗佢嘅出發點都係想啊個小朋友 有可能係 好啦， 即可能大多數都係為咗小朋友， 係咁，但係咧好明顯地佢係又係將佢嘅小朋友同其他嘅小朋友去比較，將佢擠入一個稱嗰度，擠入一個。計算嘅方法嗰度，仲要用好即係好量化咁樣去計算，即係中間 規範咗自己嘅 係啦。即係我哋其實成日都講就係話，小朋友最緊要就係 開 開心心啦，即係好簡單呢個道理，相信冇人唔會 即係唔係話淨係俾佢玩都要讀書嘅咁樣。咁但係 呢個相信唔會否認。咁另外我哋成日會加多一句就係話唔好將佢嚟同其他小朋友比啊嘛，有好多根本即係將有時比到一個程度，就係話用小朋友嚟比較埋邊一啲家長係比較所謂優秀、比較叻，就係、是、你睇我小朋友嘅成績比你小朋友嘅成績好，我小朋友做嘅嘢 我識教啲， 係啊，比你嘅小朋友好，就證明我係一個比你好嘅家長，即係有時佢會真係利用埋小朋友嚟做一個好。好惡性嘅競爭，呢個絕對 係 啦，因為小朋友即係無論幼稚園或者小學，甚至乎中學都好，根本佢都 小朋友係冇嗰種心態嘅，即係永遠攞嚟比較嘅，或者令到小朋友有嗰種同其他人比較心態，絕對係嚟自家長。 係啊，你計算到咁樣，你平時你對佢嘅教育，你一定會灌輸埋呢啲思想嘅，就一定會同佢話，你就唔會再同佢講話。你其實你學習最重要咧係你自己真係去認識到呢啲知識啊、興趣啊，去 佢就會變咗變成就係講講就你係你要你分數就一定要做到第一，或者同 即 係 你諗下，其實小朋友 同 小朋友之間，即係兩個小朋友喺公園玩賽跑，即係贏咗個都唔會恥笑輸咗，唉、哎、腳短啊咁廢跑贏。 之後可能佢就會即係好不經意咁講，喂你帶佢半年你都差過佢冇理由啊嘛，即係。如果佢計算到贏咗， 即 係 小朋友 射精前就會出現呢啲情況。 小朋友本身係唔會有嗰種比較意識咯，即係佢就算跑輸咗，咁輸咗咪輸咗咯，咁樣冇所謂噶嘛。即係最多就輸咗冇魷魚絲食，所以可以唔開心一陣咁樣。咁但係冇所謂。但係去到後來就係可能佢哋因為家長成日同佢講你要叻過隔離嗰個小朋友，你睇下小明跑得幾快，你跑九秒九，你跑十秒你輸咗啦咁樣。咁後來佢就開始諗下，我要跑快啲，我要跑快啲。逼到你見到成日小學放榜嘅時候去訪問嗰啲小朋友話啊你開唔開心啊佢話開心開心話你享唔享受享受享受點解因為阿媽同佢講嘅咯咁對於小朋友嚟講家長講嘅嘢你絕對係會就咁樣吸收曬或者相信曬咁最麻煩最弊係乜嘢就係將來佢哋都會變成咁樣嘅家長惡性循環 即係喺香港嗰個教育制度已經黐線嘅啦已經係 但係。點解個教育制度可以黐線到咁？就係因為嗰班家長去允許佢。 有班黐線嘅家長。 即係我哋成日都講話，如果個學校有個老師係橫行霸道嘅，或者有條校規係好即係好蠻行無理嘅，就算係所有學生一齊去say no 都做唔到。咁其實家長一 say no 嘅話，絕對上係做到。即係我成日覺得家長即係學校兩個最大嘅組織，一個叫校董會，另一個叫家長教師會噶啦嘛。咁但係。點解好多唔同去迫害咧？我用迫害呢個 term 啫，迫害學生嘅教育政策，或者迫害學生學校不斷去補課呢類嘅嘢，係真可以實行到啊？點解？ 正正就係因為家長都接受 家長 係 漠視，家長係接受，家長仲要鼓勵， 即係有一啲係甚至乎有啲用好即係好個人嘅角度去睇，就係、是、譬如。佢配合到佢放工翻工放工嘅， 你最好保到 你喺 學 校留多幾個鐘，啱啱配合到我放工嘅時間先 去接你。好煩你翻， 我真係有遇過呢一啲喎，真係，因為都係做街站嗰陣時，我都會講下，除咗公投制憲，會講下啲教育政策啊，同啲街坊去傾下啲佢哋貼身呢個問題。咁有一次咧都有傾到，就係話我哋梗係佢問我而家你哋係咪都？贊成取消呢、這、一個TSA 啊，咁我當然啦，因為而家嘅小朋友特別係小學嗰啲，其實佢哋係唔適合做 太多操練， 太多嘅操練，又多咧，除咗喺課堂以外，以課堂之上咧，仲要喺放學之後抽時間嚟就住 TSA 嚟補課。咁我一路同佢講啦，咁佢就話其實我覺得冇乜問題。佢話因為佢。 佢都係咁 大，就可以加長佢喺留喺學校嘅時間。佢又有一啲叫做增長知識嘅嘢俾佢做啦。咁啊，令到佢可以配合到佢放工嘅時間去接佢。咁我話如果純粹係一個託兒嘅問題，咁啊應該係交翻俾一啲即係託兒嘅服務，或者係 或者要求學校提供託兒服務都 OK 啊。 係啦。即係你唔一定要用盡所有嘅時間去逼佢學習啦。 即係其實我覺得個學習呢個 term 係錯，因為佢 操練 係操練， 為著嗰個考試去操練，而嗰個考試其實 對於佢嚟講係冇所謂 嘅。其實 TSA 其中一個最大嘅問題，除咗係操練之外，其實係唔係真係協助緊嗰一位小朋友噶嘛？係因為佢要即係就住。嗰一班喺學校裏面嘅學生嘅水平嚟為成個學校都有一個 評分 係啦。 我覺得TSA 一樣嘢，即係我仲叫啱啱脱離呢個學生行業係咪？真係幾我最記得我喺自己中學嗰陣都有 TSA 嘅。咁小學 TSA 我真係徹底地忘記咗啦，唔好意思，太久遠之前嘅事情啦。咁但係中學 TSA 我好記得，中三嘅時候 TSA。咁然之後咧，我比較憤怒嘅一樣嘢就係、是，即係我嗰陣都已經係廢青嚟㗎啦，咁樣，咁我就做嗰份，因為一開始要做份 MC 先嘅，咁我唔記得咗係邊一科，咁我就要貼 barcode 㗎嘛，咁我貼，咁就貼歪咗，咁我就搣翻佢落嚟啦，咁貼歪咗又得閒又唔識做嗰份嘢，咁梗我搣翻落嚟黐靚啲啦，咁樣，因為我唔小心搣甩咗只角，即係成份卷有隻角甩咗。咁然之後，我哋學校個訓導主任就見到我搣甩咗隻角，好得閒，唔知點解見到我搣甩咗隻角，即係我哋做乜搣甩隻角？我話唔小心搣甩咗個八級，佢話你搣甩咗隻角，咁如果人哋唔收你份卷，咁點算？我話 你唔會想，我就同佢講，你唔會想佢收我份卷嘅，你唔會想去睇我份卷噶啦咁樣。然之後佢就罰，即係總之完咗之後，佢就拉咗我出去鬧啊，鬧咗我一大輪咁樣。 主要係鬧你嘅態度係咪？ 唔係，主要係鬧我搣爛咗份卷， 就令到 我好憤怒。然之後我就嗰陣已經中三，其實中三 即係你嘅角度，你嘅睇法就係、 我都其實想 粉卷 黐翻我個巴曲啫嘛。 係係係， 即係我就算即係個甩咗個巴曲依然喺度，佢 scan 都係中間嗰啲，我冇整爛中間嗰啲。 同埋係咪你意思係就算影響都係影響我啫嘛？你咁緊張， 你咁緊張咩？對佢咁你咁憤怒， 佢緊張係因為嗰份卷係會影響埋學校嘅嘅嗰個。 總之，然之後。其實中學生好啲嘅話係咁講，因為嗰陣我哋大家都係廢青嚟嘅，咁然之後就有一大堆學生，即係我俾人鬧嘅時候，大家都望住噶嘛，咁然之後就話：咁我哋大家一齊交白卷咯。然之後佢就即刻跪低啦。 我都做過呢啲咁嘅， 我哋就一齊交白卷咯。 公民抗命嘅就係、 是、夠唔夠啊？ 就係、是、唔做， 我就話 交 白 卷 咯。然之後咪全部一齊交白卷咯。再唔係就認真做，但係填錯嘅答案咯。嗯，即係有啲真係想。借份卷去睇下自己 的身份，這好像投票的觀念， 認真做答案， 夠及即是整張廢票出來，又或者是投白票，我試過投白票， 我是真的有人跟他說明，我說明我一定交白卷，或者我一定交錯答案，然後他就說，總之就是記缺點，你可以怎樣，所以心想交白卷都要記缺點，那份即你學校白卷你都最多給全級最尾我，你不會記我缺點，但他那張 TSA 他就是有將交白卷的人記缺點，就證明學校是幾咁重視 TSA 呢樣嘢。 唉，即係都係講翻去呢一個咁嘅贏在射精前，因為其實可以無限推論嘅，即係佢贏在射精前就係、是、 贏在揀老公。 係啦係啦， 贏在老公喺射精之前嗰個身體狀況如何？ 係， 即係之前食肉食得多，食菜食得多，即係會唔會嗰個酸鹼度失衡咁樣？然之後再老公嘅家族， 其實一路係啦，一路再褪咧，係去褪翻去自己， 自己 即係講得出呢一句咁嘅廢話嘅， 我自己 其實就唔應該存在喺呢一度。就即系呢一个系 唔好意思啊，仔阿妈已经输咗啦，我唯有帮你减个 喺有呢个阿妈嗰度已经输咗啦，就应该唔应该生个仔出嚟啦。 而且我记得网上面有一个最恶毒嘅评论，就系讲话你老公射落你度嘅时候已经输咗。 唉，即系呢个系个男人嘅问题。 系，但系即系认真咁样讲翻，就系呢一个家长去导致教育制度。是不知所謂，是他容忍這件事，而你會不會說 bling on 這個學生呢，或者 bling on 小朋友呢，其實不會，為什麼？因為小朋友很多事決定不到，即是你去到好像我們剛剛說中學的時候，你夠臭處夠廢青，你本身已經是一個壞學生，好像我這樣，你就可以串後老師，我交白卷誰大鑊一點樣我真的想說誰大鑊一點樣，但是你去到小學嗰啲小朋友、幼稚嗰啲小朋友，再褪後啲 play group 嗰啲小朋友，佢唔知道自己在做緊啲乜嘢噶嘛？阿媽叫你做你就做噶啦。咁去到後來，佢咪個價值觀咪培養咗咯。我要努力讀書，我唔讀書死硬噶啦咁樣。即係我而家諗翻，其實兩年之前我係仲喺學校考緊呢個文憑試嘅時候，身邊所有朋友都係有諗緊個問題：我入唔到大學點算？到我而家，我回想翻，我到而家都仲未入到大學，我讀多咗兩年。咁但係我諗一諗，入唔到大學又點算？ 又如何 啊？我而家會死咩？咁樣唔係，我會生活唔到咩？我你肯做吧？唔會。咁你係咪可以去其他行頭？我發現我好多行頭係唔需要大學經歷都可以 work 得好好嘅喎。你有興趣你就可以做到咯。但係。小朋友的眼光，小朋友的價值觀就會規範了，媽媽跟你說你讀書一定要好厲害，讀書一定要好厲害，但是你去到你中學，你應該有自己的價值觀的時候，你都會想我入不到大學了，大恐怖了，宇宙大爆炸了，我入不到大學的時候，但是實際上不是的嘛。 這個也是歸咎回去香港現在的問題，就是有很多人覺得你雖然你本身你大學畢業，其實不代表是一個即係光明大道，係啦。咁但係更加多的就是香港冇其他嘅配套 產業單一化啦， 產業單一化啦，即係你見好多啊，前排係咪未出咗一個新聞，出咗一個調查，就是話即使你譬如你。 之前預科畢業啦，叫做又或者係 DSE 之後，如果你去選擇修讀一啲副學士課程啊，又或者係 high dip 係乜嘢，高級文憑啊等等，咁即係話唔係正式入一個所謂正式嘅大學攞一個大學學位嘅話，咁出到嚟嗰個資深嗰個人工水平同可能DSE 畢業就已經開始出嚟做嘢啦，嗰啲有幾大嘅分別呢？其實你嘥幾用咗幾年時間，用咗好多學費去完成咗嗰一啲咁嘅所謂副學士學位啊，成係嗰個差別唔會爭好遠。 唔係，同埋你要計埋，即係你話你 DSE 完咗就即刻出嚟做嘢，嗰、那個出糧嘅起點比起一個考完。即是讀完 degree 就出嚟做嘢，話會唔會有差距？有，但問題你要睇翻你 DSE 完咗就出嚟做嘢嗰個係會做咗四年嘢，即係到你大學出嚟時候佢已經做咗四年嘢。咁呢四年嘢落，呢四年落佢究竟有冇？即係當然話香港加薪即係天方夜談啦咁樣，但佢會唔會有機會係轉到比較待遇好啲嘅工作，或者佢嘅職位有冇機會啊？以佢肯俾心機嘅話。到今時今日都是有可能的，如果是他自己適合自己的行業度。 不過他都會有話如果你真係即係有一個大學學位，咁再比較翻可能七年至十年之後的嗰個晉升嗰個人， 咁就當然 人工嘅加幅 三級跳啦。 係啦，就當然係唔一樣啦。咁但係問題就在於對於一啲唔能真係可能喺學術上喺。讀一個大學學位之上有困難的人來說，你香港實在是沒有一些 其他的地方 其他出路。為什麼？因為香港沒有實業、沒有工業、沒有一些技術性的行業， 你不要說技術性的行業，你創意行業你都沒有 了，都要扼殺你。 香港有電影業的嗎？ 是的，變成那些人就即使他有興趣都未必在那個行頭那裡找到一個足夠的生存空間給他們發展。可能他們有可能有一百人想做，但是現時的香港的那個行業只能夠可能容納到一半，那另外一半就找不到食物，又或者會出現開工不足啊，跟住極低人工啊咁嘅情況出現。 其實好多嘢嘅，即係譬如話啲家長成日都會講話，其實我唔係話逼佢啊，只不過我想佢將來多條出路啫。我唔係話逼佢啊，我只不過想佢多把刀旁身啫咁樣。但係有時候嗰把刀係真係唔適合佢噶嘛。 咁不如講下，你覺得邊把刀適合你啊？ 你自己，其實 而家我就已經即係唉 老啦， 已經要唔係走上從政呢條路， 叫做即係透過係啦， 我要講 做呢個公投制憲運動。 其實我覺得我成日都講嘅，即係對於自己前路迷茫咧，係一啲問題都冇。即我唔 即見步行步， 我覺得唔係見步行步，即你話我唔知道自己將來想點啊，咁我覺得一啲問題都冇。點解你一定要知道自己將來想點？你知道你知將來會發生啲咩事嘅話，你中到六合彩啦，係咪？ 知道下一刻想點就已經好好啦。 你知道你自己 成日都有呢個困難 嘅。我就係覺得你去做一個選擇，你只要知道呢個選擇唔會令自己後悔，而就算你將來發現呢個選擇係錯嘅時候，你都唔好為呢個選擇後悔，咁就得。 啱。 即我的人生觀是咁，即係呢一刻我仲好後生啫，好冇？ 係我一，譬如我一入去餐廳裏面，我就唔知道自己想食乜，應該話揀間餐廳都已經有問題。跟住揀到間餐廳之後，又唔知道入到去食乜好，有啲咁嘅，即所以我下一刻知道自己想做乜嘢就已經好好。 咁啊，知道自己要食飯 啦。除咗即知道要繼續呢個公投制憲運動之外，其他都唔係好知嘅。 暫時其實你唔需要諗到，實在太過後，你自己需要去做啲乜嘢。即當然大方向你要諗啦，即大方向我都係向希望香港有一個美好嘅將來去行咁樣。咁但係你唔需要即刻諗到話我要如何。首先我要做呢樣嘢，然之後我要做到議員，然之後我要做到香港總統咁樣。不需要想到咁明顯啦，即係你諗你都係齋 FF 嘅啫，你諗完又俾人鬧 FF， 你唔諗又俾人哋話你冇為你前路諗清楚，咁不如你唔好諗。 係啊，所以其實我今日做節目之前，你之前都唔知講咩好，所以咧就係啦，就要同大家講呢、這個即係體育夠講，因為哇，今日做運動跑步嗰陣咧，都真係少有地唔使諗嘢個頭。個腦咁就都有啲 揾啲嘢分下心，其實有自己 輕鬆，俾個腦輕鬆下嘅時間。但係輕鬆完之後咧，陣間又要繼續去面對翻 翻地板 問題。 唔係，只貓貓貓而家就夜晚唔喺地板，夜晚會跟我哋嘅貓民一起即係翻屋企啦。 咁冇得舒緩心情喎。 係啊，即係朝頭早先可以即係見佢幾面咁樣樣，即係餵下奶啊，望下佢瞓啊咁樣樣。咁啊，唉，今日都有啲攰，想早啲完。咁但係咧完之前咧就提提大家，今日都6月21日啦，都開始係即係月尾嚟嘅時間，就提提大家即係交月費啦。咁啊，等我可以繼續撐過呢一個即係公投制憲運動嘅 set 後台嘅階段。咁我哋因為嚟緊仲要捱到九月頭。咁啊，除咗金錢上嘅支援，大家可以透過交月費嘅方式之外咧，咁啊可以叫可以親身加入啦，落水幫手啦，又或者係幫手揾一啲有興趣可以說服到佢加入我哋團隊嘅人， 或者支持呢個理念嘅人。 係啊，咁啊特別可以同側邊一啲可能已經因為暑假啦嘛，有好多之前都同我哋講，唉，等我完埋呢個 SEM 先，完咗呢個學期先，咁我暑假嗰陣就可以加入啦。咁啊，希望大家可以留意一下身邊有冇呢啲朋友，咁就 或者同佢講，不如我哋暑假一齊去參加課外活動，係負責做街站。 係啦，捉佢落街站。我哋啲街站其實都幾精彩。 問下學校做街站可唔可以當 OL 先？ 係，我哋啲街站咧， 你負責即係你可能要幫啲學生填呢、這個。學習以外嗰啲經歷咧，你要幫手填我做熱血公民街站， 做呢個公投同公投制憲街站。我哋港島區團隊咧，即係有做啲小隊啦。咁其中有一隊咧叫做放閃小隊啦。咁佢哋做啲拍拖間嚟，咁咧拍住拖嚟開街站都不知所謂嚟講。你要帶而家就係捉叫你捉埋你女朋友啦，落嚟我哋街站嗰度幫手，真係好開心。咁希望大家可以係咯，揾即係捉幾個朋友落嚟街站嗰度 當拍拖咯， 幫手又或者即係捉佢哋落嚟了解一下我哋嗰個理念，同我哋可以即係當面有一個對談啊，唔係淨係透過好單向嘅方式，淨係聽節目或者睇傳單咁簡單。落到嚟同我哋嘅手足都可以有一個即係面對面嘅交流啦。除了公投制憲運動之外，咁我哋亦都有其他嘅政策嘅方向都一路推緊嘅。咁其實喺街站嗰度咧，會透過同市民直接接觸傾偈嘅方式同佢哋講解。咁如果你想了解我哋尚未推出嘅一啲政策嘅方向同埋睇法咧，可以直接落街站嗰度問我哋都可以。咁就今日時間就差唔多啦，再睇多次，拜託大家記得開始要交7月嘅月費啦，多謝曬，拜拜。